破解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推动经济全球化朝着更加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方向发展。要携手推动绿色转型和创新发展，落实好应对气候变化巴黎协定和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五次缔约方大会成果，大力推进经济、能源、产业、消费结构转型升级，加速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要携手完善全球治理体系，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支持多边贸易体制包容性发展，推进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治理改革，打造开放、公平、公正的数字发展环境。创新经济论坛于2018年创立，2021年创新经济论坛开幕式今天在新加坡举行。 商务部今天在国新办发布会上透露，今年前九个月中非经贸合作呈现全面上升态势，贸易额达到1852亿美元，较去年同期增长超过 38%。 中国已连续12年保持非洲第一大贸易伙伴国地位。总台央广记者杜西蒙报道。 今年前三季度，中非贸易额达到历史同期最高水平。中国对非全行业直接投资25.9亿美元，同比增长9.9%，增速高出中国整体对外投资3个百分点，已超过疫情前2019年的同期水平。商务部副部长钱克明说，自2018年9月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举办以来，中国对非洲投资不断增长。中国企业对非洲未来发展和非洲市场前景充满信心。 针对非方工业化的迫切需求啊，我们鼓励中国企业加大对非的投资。北京峰会以来，新增对非直接投资累计超过了100亿美元，有力帮助了非方提升了工业化水平和出口创汇的能力。同时呢，我们还积极拓展这个新兴的合作领域，其中啊，数字经济成为中非合作的一个新的亮点。今年1到9月份，中国企业在非新签承包合同额是535亿美元，完成营业额269亿美元，同比分别增长了22.2%和11.6%。 中非合作论坛第八届部长级会议将于11月底举行。会议期间，中非双方还将共同发布中非合作2035年愿景，做好中非合作的中长期规划，奠定双方未来15年合作的主体框架。钱克明透露， 结合中国2035年远景目标和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对接非盟的2063年议程有关规划，聚焦疫情形势下非洲经济社会发展及中非合作的新机遇，鼓励和支持更多的部门、地方企业、金融机构等多元主体，以及商业信贷、企业投资等市场化的资金参与中非合作，从一些传统的领域拓展到一些新兴的领域，包括低碳、包括数字经济等等。 粮食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础。目前我国粮食生产总体向好，秋粮丰收已成定局，粮食储备供应总量充足有保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近段时间，江西上饶余干县的鄱阳湖平原进入了晚稻抢收的旺季，十多台联合收割机在一望无边的稻田间来回穿梭。当地种粮大户邱永安说， 你看这规模多雄壮，一般亩产都在1200斤左右，大丰收。 我这一产粮食得10000多斤。 这两天，山东省高密市各个粮库迎来农民受粮高峰期。针对今年雨水多、农民晒粮难的问题，高密市各粮库提前半个月腾空库容，启动秋粮收购，并利用烘干塔等设备优势，加大力度收购潮粮，全天不间断烘干。高密市康庄卫农服务中心经理聂希志： 俺这个烘干塔是昨天切的，联系这个天气公司做好了工作的准备工作。新的粮食下来之后，湿度比较大，我们及时的烘干油库，保证了玉米的品质。 目前我国已在安徽、河南等5个省份启动中晚稻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连日来，各地粮食部门和各收储库点严格执行国家中晚稻最低收购价政策，坚持敞开收购、依质论价、及时结算。安徽滁州种粮大户赵俊超： 而且今年的水稻质量比较好，得到国家2等价，两站给的价格是1.3块。而且每次我们小区进两站之后，两站对服务都非常好，而且款项是当天结算，我非常满足。 近年来，河南省围绕优质粮食工程实施完善现代仓储物流体系建设，目前全省粮食仓容突破9000万吨。位于河南省开封市杏花营镇的开封粮食产业集团有限公司仓储物流分公司施工现场，这里正在建设的50000吨粮食现代物流项目即将完工。公司项目负责人包印全： 我身后建设的是全仓，共计8栋，仓容50000吨，机械化作业程度比较高，有利于储粮管理这一块，预计11月底就能建设完成，并能投入使用。 目前，我国粮食主产区秋粮收获接近尾声。国家发展改革委新闻发言人孟伟表示，从秋粮生产看，虽然河南、山西、陕西等地受严重洪涝和干旱影响，秋粮有所减产，但其他粮食主产区大多实现增产，尤其是东北地区增产较多，秋粮丰收已成定局。全国粮食产量将连续7年稳定在1.3万亿斤以上，为国内粮食市场供应奠定坚实基础。同时，我国粮食储备供应总量充足，粮食安全稳定供应有保障。 政府储备规模呢是稳中有增，结构和布局不断的优化，企业商品库存增加比较多，小麦和稻谷商品库存的这个库存量呢同比都增加了50%以上，防范风险的能力呢有向增强。那么从36个大中城市主城区和市场易波动地区的地方来看，成品粮油的储备已经都达到了15天及以上的市场供应量。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今天印发优质粮食工程6大提升行动方案，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促进粮食产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总台央广记者王义群、冯硕报道。 据了解，6大提升行动围绕粮食绿色仓储、粮食品种品质品牌、粮食质量追溯、粮食机械装备、粮食应急保障能力和粮食节约减损、健康消费提升等，分别提出重点任务和保障措施等。粮食绿色仓储提升行动方案试行提出，要持续提高科学储粮水平和品质保障能力，切实提升储备粮质量，推广应用绿色储粮技术，加强储备环节精细化管理。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规划建设司司长钱毅介绍， 十四五期间重点升级改造条件较好的现有储备类仓房，结合仓储设施布局和结构优化，加强高标准粮仓建设，完善绿色储粮功能，优化仓储作业流程，减少库区扬尘噪音。到2025年，力争政府储备基本实现空温储藏，保质保鲜，药剂使用减量增效，仓储作业环境友好。 粮食应急保障能力提升行动方案试行提出，到2025年，我国基本建成布局合理、设施完备、运转高效、保障有力的粮食应急保障体系。钱毅表示， 重点呢要提升粮食应急供应能力、成品粮油仓储能力和粮食应急生产加工能力等，同时呢也要重点提升粮食应急区域保障能力，基本形成啊有都市区1小时、周边城市3小时、城市群5小时构成的全国粮食135应急保障圈。 今天零时起，首都严格进京管理联防联控协调机制关于从严从紧做好进出京管理的3条措施正式实施。进返京需持48小时内核酸阴性证明和北京健康宝绿码。目前北京进京检查站已全面启动高等级勤务模式。总台驻北京记者刘天思报道。 今天下午，北京市召开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新闻发布会，北京市公安局新闻发言人潘旭红介绍，按照首都严格进京管理联防联控协调机制的相关部署，目前进京检查站全面启动高等级勤务模式。 截至12时，累计检查进京车辆7.2万辆，15.1万人。工作中，广大群众对警方工作予以充分的理解和支持配合，绝大多数群众都提前进行了核酸检测。525名未持有48小时内核酸阴性证明的群众，均已引导至临京服务区核酸检测点进行核酸检测。 北京市文化和旅游局一级巡视员周卫民介绍，全市酒店严控承办各类全国性会议培训，首都功能核心区酒店非必要不承办会议培训，酒店承办的会议培训实行闭环管理，参会人员不得外出。 要严格文娱场所防控管理，落实限量预约、错峰要求，全市的演出场所、娱乐场所、互联网上网服务场所按75%限流开放。 从昨天开始，云南瑞丽疫情管控逐步放开，除因近14天内有阳性病例密接人员的小区村组继续分别按封控区、管控区要求精准管控外，其他区域全部调整为防范区。接下来，瑞丽将开展保供稳价工作，解决好民生诉求，帮助企业解难纾困，稳定推进各行各业复工复产。总台记者李阳、王希报道。 现在的瑞丽慢慢恢复了往日的繁忙，居民的生活也逐渐恢复正常。当地一家美食城的老板胡美军介绍说，这两天来店里消费的人多了不少，不过堂食没有开放，只能打包带走。 昨天您准备了多少吃的？ 解除了之后就人就陆陆续续的就多一点，所以比往常准备的多一点。 准备的多一点，卖的怎么样？ 还可以，卖了三分之二吧。疫情以来了嘛，以前呢一天只能卖那个七八百，现在呢疫情刚刚开封的那一天都可以卖到一千多。 胡美军说，这次七天的疫情防控感受上跟此前比有很多不同，感谢当地政府有关部门为百姓的辛苦付出。 这次我觉得那个只有七天，就是说很轻松的就度过了，因为是政府他们都时常给我们力量，叫我们放心，采取很好的科学的管理措施，让我们尽快脱离疫情。 瑞丽人们的生产生活在逐步恢复，而对于疫情防控并没有懈怠。超市是市民们平时经常去的地方，在这里配备了人脸识别系统。超市店长邱梅芝介绍说， 人脸识别首先它能采集到这位顾客来过我们大兴超市，他的核酸是否在有效期，然后他是否长期在瑞丽的，就是没有外来输入的，还有这个网格人员是否认领过他，如果他没有认领过他，说明他是外来人员嘛，他就会有风险了嘛，我们就不会让他进去了。 云南省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州长魏刚表示，在接下来的工作中，要确保群防群控更精准、更科学，在继续做好疫情防控的同时，推进各行各业复工复产复学。 在党中央、国务院和省委省政府的关心帮助之下，我们迅速地建立起了边境立体化的防控体系，在较短时间内大幅提升了我们的核酸检测能力和医疗救护能力。同时在民生保障方面，各项惠企利民的措施正在稳步的推进当中。在下一步的工作当中啊，我们将统筹好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的各项工作，稳步推进各行各业复产复工复学，让老百姓有更强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本台消息，国家卫健委今天通报，昨天零至二十四时，31个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报告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31例，其中境外输入病例23例，本土病例8例，均在辽宁大连市，无新增死亡病例，新增疑似病例2例，均为境外输入上海病例，新增无症状感染者15例，其中境外输入14例，本土1例，现有确诊病例1257例，其中重症病例18例。截至昨天，全国累计报告接种新冠病毒疫苗24亿289万7000剂次。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近日，全国公安机关按照公安部统一部署，打掉电信诈骗推广引流犯罪团伙180多个，抓获犯罪嫌疑人1400多人。公安部今天公布集中收网行动中破获的10起典型案例。 国家林草局今天发布，2007年到2020年，亚太地区的森林面积增加2790万公顷，其中中国森林面积增加2650万公顷，占比达95%左右。 中国石化近日实现了原油蒸汽裂解技术的国内首次工业化应用，可直接将原油转化为乙烯、丙烯等化学品，对我国石化产业转型升级、助力实现双碳目标具有重要意义。 总台央广记者冯月报道，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今天在例行记者会上就中美媒体问题达成有关共识表示，中方高度重视媒体问题，一直尽最大努力为包括美国在内的外国记者在华依法依规报道提供协助、便利和服务。与此同时，对美方对中国驻美媒体的歧视性做法予以明确反对。 经过多轮磋商，近日双方本着相互尊重、对等互惠的原则达成3项共识。一是双方相互保障在对方国家工作的 现任常驻记者在严格遵守防疫政策和领事规定前提下可正常进出对方国家。二是双方同意为对方国家记者颁发一年多次入境签证，美方承诺将立即启动国内程序解决中国记者签证停留期问题，中方则承诺在美方政策措施到位后给予驻华美媒记者同等待遇。三是双方将依法依规为符合申请要求的新任常驻记者对等审批签证，这一成果来之不易，符合双方媒体利益，值得珍惜。希望美方信守承诺，尽快将有关措施政策落实到位，同中方共同努力，为两国媒体在对方国家工作生活持续创造有利条件。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据世卫组织统计数据，截至北京时间今天0:28，全球累计新冠肺炎确诊病例增至2,5,364,693例，死亡5,104,899例。据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统计数据，截至北京时间今天15:21，美国累计确诊病例增至4,731,1015例，死亡765,913例。总台央广记者韩萌综合报道。 根据美国疾控中心15号公布的数据，自10月中旬以来，美国新冠肺炎确诊病例数持续上升。在过去3周内，每日新增新冠病例数增加了26.6%。美国疾控中心数据显示，截至14号，美国过去7天内平均每天新增病例80,823例。对此，美国国家过敏症和传染病研究所所长安东尼·福奇警告称，只要未接种疫苗的美国人达到一定数量，今年年末美国将爆发第5波新冠疫情。近期受天气转凉、防疫措施放松和部分国家疫苗接种比例较低等多重因素的影响，欧洲地区再次成为全球新冠疫情的震中。根据世界卫生组织公布的数据，在11月的前15天里，欧洲地区周新增病例超过200万，周死亡病例28,000多例。为此，一些欧洲国家开始收紧防控措施。目前来看，欧洲疫情最严重的国家是德国，全国最近7天发病率上升到了每10万人312.4例，已连续9天创了最高纪录。德国正在进行组阁谈判的社民党、绿党和自民党已经向联邦议院递交了新的感染保护法修订草案，来收紧防疫措施。当地时间16号，法国新冠肺炎单日新增确诊病例数接近2万例，累计确诊病例达731万例。法国政府当天称，目前还没有封城计划，但原则上不会排除任何疫情应对选项。此外，韩国疫情形势趋紧，单日新增确诊病例数已经连续7天超过2000例，危重症病例也在不断增加。但韩国中央应急处置本部方面指出，目前还不需要启动应急计划。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王远、吴京，主播泽华、玉磊。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And gated homes to keep the wolves at bay. Tinted glass to hide my guilt and shame. Neon signs and vapors at the door. Broken values, needles, liquor stores. And won't somebody help?Sometimes you win, sometimes you lose. When I